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2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浮生品第31。儿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至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有书写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诸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所生福聚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可成计。何以故？乔释迦，以此般若波罗蜜多，能伴如来应证等觉，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一般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一般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一般思念住，广说乃至18佛不共法，一般无眼，六神通，一般一切三摩地门、陀罗尼门，一般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一般一切声闻、独觉及无上乘，一般如来应证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一是故，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至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有书写种种庄严，乃至灯明而为供养，以前所造，苏都波福，彼此福聚，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乔释迦，若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人中流布，即此世间佛宝、法宝、比丘僧宝，终不隐没。若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人中住者，世间常有十善业道。若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思念住、广说乃至18佛不共法，若一切三摩地门、陀罗尼门，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 若四大王中天，那只飞翔飞飞翔出天。若声闻乘、独觉乘、无上乘，若欲留、依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若菩萨摩诃萨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若诸如来应证等觉，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如是盛世，终不隐没。第二分，功德品第三十二。儿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同声共白天地誓言：大仙，与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受、应持、应读、应诵，应精勤修学，应如理思维，应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何以故？大仙，若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令一切恶法损减，善法增益，亦令一切天众增益，诸阿苏罗朋党损减，亦令一切佛眼、法眼、僧眼不灭，亦令一切佛种、法种、僧种不断。大仙当知，由三宝种不断觉故，世间便有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有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有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有一切三摩地门、陀罗尼门，亦有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有欲留果乃至阿罗汉果，亦有独觉菩提，亦有菩萨摩诃萨行，亦有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大仙，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应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儿时佛告天地誓言：乔释迦，汝应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何以故？乔释迦，若阿苏罗及恶朋党起如是念，我等当与天地世君交阵战争。儿时，汝等诸天眷属应各至诚，诵念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使阿苏罗及诸朋党所起恶心，即皆熄灭。乔释迦，若诸天子或诸天女五衰相现，其心惊慌，恐堕恶趣，而时汝等诸天眷属应住其前，至诚诵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使彼天子或彼天女闻是般若波罗蜜多，善根利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生净信故，五衰相末，身亦泰然，设有命中还生本处，受天福乐，倍胜于前。何以故？ 乔世家，闻信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威力甚广大故。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或诸天子及诸天女，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经切耳，善根利故，定当见次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乔世家，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及诸弟子，一切皆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入无余依般涅盘界。何以故？乔世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普摄一切菩提分法，若诸佛法，若菩萨法，若独觉法，若声闻法，皆具摄故。而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是一切咒王最尊最圣最上最妙，能服一切，不为一切之所降服。何以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除一切恶不善法，能摄一切殊胜善法。而时佛告天地士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何以故？乔世家，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所以者何？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世间便有十善业道。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真如法界法性实际，不虚妄性，不变异性，法定法住，不思议界，若四圣地，若无眼，六神通，若欲留果，乃至阿罗汉果，若独觉菩提，若诸菩萨摩诃萨行，若佛无上正等菩提，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复次乔世家，依因菩萨摩诃萨故，世间便有十善业道，广说乃至一切相智。譬如依因满月轮故，诸星宿等皆得增明。如是依因诸菩萨故，十善业道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得显了。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未出世时，唯有菩萨具足种种方便善巧，为诸有情无导宣说一切世间出世间法。菩萨所有方便善巧，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长。诸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力故，能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能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能行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证声闻及独觉地，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具足摄取，受量圆满，佛土圆满，眷属圆满，众聚圆满，色力圆满， 乃至正得一切相智，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就。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当得成就，现在、未来殊胜功德。使天地士便白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云何成就现在、未来殊胜功德？佛言：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现在不为毒药所害、刀兵所伤、火所焚烧、水所漂溺，乃至不为四百四病之所妖魔，除先定业，现世应受。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遭官事、怨贼逼迫，至心诵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至其所，终不为彼遣罚加害。何以故？乔释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威德势力法令而故。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有欲至国王、王子、大臣等处，至心诵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必为王等欢喜问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何以故？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常遇有情，发起慈悲喜舍心故。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常得成就如是等类现在功德。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生处常不远离十善业道，若四定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思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一切三摩地门、陀罗尼门，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堕地狱、旁生、鬼界，除怨往彼，成熟有情，随所生处常具诸根，肢体无缺，永不生在贫穷下贱、公师杂类、图快、愚劣、盗贼、欲利及不接所旃陀罗家，若须达罗、贸易卑族，随所生处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随好、圆满庄严，一切有情见者欢喜，多生有佛严净土中、莲花化生，不造众恶，常不远离菩萨神通，随心所愿，有诸佛土 崇义佛国、智义佛国，清净供养诸佛世尊，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听闻正法，如说修行，见此正德一切之智，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得成就如是等类未来功德。一是故，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是现在未来殊胜功德，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者，应常不离一切智智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智信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诸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第二分，外道品第33。十，有众多外道凡智，为求佛过，来意佛所。十，天地是见以念言，今此众多外道凡智，来去法会，似求佛短，将非般若流难事也。我当诵念，从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彼邪途，退还本所。念已便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是众多外道凡智，摇身敬向，又绕世尊。从所来门，复道而去。时舍利子见以念言：彼有何缘，是来还去？而时佛告舍利子言：彼外道等来求我师，由天地士诵念般若波罗蜜多，令彼还去。舍利子：我不见彼，外道凡智，有少白发，唯怀恶心，为求我过，来至我所。舍利子：我都不见一切世间有天魔凡，若诸沙门、婆罗门等有情之类，说般若时，怀备恶心，来求得变。何以故？舍利子：由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四大王种天，乃至色究竟天，若诸声闻、独觉、菩萨、佛及一切具大威力龙神、药叉、人非人等，皆共守护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令众恶未作流难。何以故？舍利子：是诸天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威力生故。又舍利子：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声闻、独觉、菩萨、诸天龙神、药叉、人非人等，皆共守护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令众恶未作流难。何以故？舍利子：彼诸佛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威力生故。而时恶魔切作是念：今者如来应证等觉，四众围绕，即欲色界诸天人等皆同集会，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此中定有菩萨摩诃萨得受无上正等菩提记，我当往至破坏其眼。作是念已，化作四军， 奋威勇锐，来意佛所。十，天地是见以念言，将非恶魔，化作此事，来欲恼佛，并与般若波罗蜜多而作流难。何以故？如是四君，言是殊利。影坚圣君，释迦王种，立贴皮种，立士种等，所有四君皆不能及，由此定知魔所化作，恶魔长夜似求佛短，坏诸有情所修圣事，我当念诵彼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彼恶魔退还本所，念以便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是恶魔复道而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力所逼故。十，众会中所有四大王中天乃至色究竟天，各个化作种种天花及香幔等诸妙共聚，永身空中而散佛上，合掌恭敬同白佛言：愿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久住。何以故？世尊，乃至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留步，当知此处佛宝法宝比丘僧宝久住不灭，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亦复如是。由此菩萨摩诃萨众及殊胜行亦可了之。世尊，随诸方域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敬信心殊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当知是处有妙光明，除灭暗明，生诸胜利。而时佛告天地士等诸天众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乃至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留步，当知此处佛宝法宝比丘僧宝久住不灭，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亦复如是。由此菩萨摩诃萨众及殊胜行亦可了之。随诸方域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敬信心殊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当知是处有妙光明，除灭暗明，生诸胜利。使诸天众复各化作种种天花及香幔等而散佛上，崇拜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魔及魔君不能得辩，我等天众亦常随诸勤加拥护，令无损恼。何以故？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我等诸天敬视如佛，或如四佛尊重法故。十，天地士复拜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 非少善根能成此事。必于先世无量佛所多积善根，多发正愿，多供养佛，多事善友，乃至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诸佛一切相智，当求般若波罗蜜多。欲得般若波罗蜜多，当求诸佛一切相智。何以故？诸佛所得一切相智，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一切般若波罗蜜多，皆从诸佛一切相智而得生故。所以者何？诸佛所得一切相智，不异般若波罗蜜多。一切般若波罗蜜多，不异诸佛一切相智。诸佛所得一切相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无二亦无二处。尔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是故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威神，最尊最圣。第二分天来品第34之一。尔时具受庆喜白佛言：世尊，何缘如来应证等觉，不广称赞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乃至18佛不共法，但广称赞第6波罗蜜多？佛告庆喜：第6般若波罗蜜多能于前5波罗蜜多乃至18佛不共法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庆喜：于意云何？若不回向一切相智而修布施乃至18佛不共法，可名真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18佛不共法否？庆喜对曰：否也，世尊，否也，善事。佛言：庆喜，要由回向一切相智而修布施乃至18佛不共法，乃可名为真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18佛不共法。是故般若波罗蜜多能与前五波罗蜜多乃至18佛不共法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庆喜复白佛言：云何回向一切相智而修布施乃至18佛不共法，方得名为真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18佛不共法？佛言：庆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相智而修布施乃至18佛不共法。如是回向一切相智而修布施乃至18佛不共法，乃得名为真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18佛不共法。具受庆喜复白佛言：以何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相智而修布施乃至18佛不共法，乃得名为真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18佛不共法？佛言：庆喜，以色受想行识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相智而修布施乃至18佛不共法，方得名为 真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具受庆喜白言：师尊，云何以色受想行识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相智而修布施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乃得名为真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佛言：庆喜，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性空，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无上正等菩提性空，何以故？以色受想行识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性空，与布施波罗蜜多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无二无二处故。庆喜当知，由般若波罗蜜多故，能回向一切相智；由回向一切相智故，能令布施波罗蜜多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得至究竟。是故般若波罗蜜多与前五种波罗蜜多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为尊为道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中，众缘和合则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相智与前五种波罗蜜多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为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生长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前五种波罗蜜多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为尊为道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非布施等。而时天地是白佛言：世尊，今者如来应证等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功德说犹未尽，所以者何？我从世尊所受般若波罗蜜多功德深广，无量无边际，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流布，所获功德亦无边际。若有书写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种种言事，复以无量上妙花曼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幡盖诸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所获功德亦无边际。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有此因缘，世间便有十善业道。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思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欲留果乃至阿罗汉果，若独觉菩提，若诸菩萨摩诃萨行，若佛无上正等菩提，若诸世间所有圣事无不出现。而时佛告天地是言：乔使家，我不说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但有如前所说功德，何以故？乔使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具足无边甚功德故。乔释迦，我亦不说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信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仅能书写种种言事，复以无量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诸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但有如前所说功德。何以故？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至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信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复书写种种言事，复以无量上妙花蔓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成就无量殊胜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之间运。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知如佛。何以故？受持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无上道故，决定去向佛菩提故，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无穷尽故。超过声闻独觉地故。乔释迦，声闻独觉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之间运，彼此善男子善女人等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超过一切声闻独觉下列心想，与诸声闻独觉乘法终不称赞，于一切法无所不知，为能证之无所有故。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至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复书写种种言事，复以无量上妙花蔓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我说获得现在未来无量无边功德胜利。十天地士即白佛言，我等诸天常随卫护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令一切人非人等种种恶缘之所恼害。而时佛告天地士言，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应一切之至心，用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受持读诵，时有无量百千天子未听法故，皆来集会，欢喜踊跃，敬受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应一切之至心，用无所得为方便，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十有无量诸天子等皆来集会，以天威力令说法师增益辩才，宣唱无尽。乔释迦， 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亦应一切智之心，用无所得为方便，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十，有无量诸天子等敬重法故，皆来集会。以天为例，令说法师辩才无智，设有障难不能折断。乔使家，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一切智之心，用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复书写众宝严饰，复以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而为供养，与现在世当获无边功德胜利。魔及魔君不能扰恼。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四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怯步，不为一切论难所服，何以故？乔使家，必有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加佑故。又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具广分别一切法故，所谓善法非善法，有记法无记法，有漏法无漏法，世间法出世间法，有为法无为法，声闻法独觉法，菩萨法如来法，诸如是等无量百千差别法门皆入此摄。又有如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善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都不见有能论难者，亦不见有所论难者，亦不见有所说般若波罗蜜多。于是故乔使家，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般若波罗蜜多大威神力所护持故，不为一切易学论难及诸怨敌之所屈服。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常不惊不恐不怖，心不沉默亦不忧悔，何以故？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都不见有可惊可恐可怖沉默忧悔事故。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辈欲得此等现在无边功德胜利，当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得赞舍。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亦应一切智智心，用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恒为父母师长亲友国王大臣及诸沙门婆罗门等之所爱敬， 意味十方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菩萨摩诃萨、独觉、阿罗汉、不还、一来、预留国等之所爱念，复为世间诸天魔凡人及非人、阿苏罗等之所爱护，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成就最胜无断辩才，于一切时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修行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一切三摩地门、陀罗尼门，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恒无懈废，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为一切外道议论及诸怨敌之所降服，而能降服外道议论及诸怨敌。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是现在未来无断无尽功德胜利，应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应一切智智心，用无所得为方便，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至清净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使此三千大千世界基于十方无边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广果天，以发无上菩提心者恒来是处观礼读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诱扰礼拜合掌而去。所有净居天为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一恒来此观礼读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诱扰礼拜合掌而去，使此三千大千世界基于十方无边世界有大威德，猪龙、药叉、坚达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胡罗伽、人、非人等一恒来此观礼读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诱扰礼拜合掌而去。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作是念，今此三千大千世界基于十方无边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并与无量有大威德猪龙、药叉、坚达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胡罗伽、忍非人等常来至此观礼读诵我所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诱扰礼拜合掌而去。此我则为一摄法师作是念已，欢喜踊跃，令所获福倍复增长。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三千大千世界基于十方无边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并与无量有大威德猪龙、药叉、坚达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胡罗伽、人非人等常来至此随诸拥护，不为一切人非人等之所恼害，为除宿世定恶业因， 现在应赎，或转重业现世轻受。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大威神力，或如是等现世种种功德胜利，为诸天等以发无上菩提心者，或依佛法，亦或殊胜利乐事者，敬重法故，恒来至此，随诸拥护增其势力。何以故？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发无上正等决心，恒为救拔诸有情故，恒为成熟诸有情故，恒为不舍诸有情故，恒为利乐诸有情故，彼诸天等亦复如是，由此因缘常来拥护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令无恼害。卷第429。